是否脆弱的泪水还不轻易的流， 轻易的偷拉着我脚，你变了没有，有没有找到你说过的自由，难道除了等待我只有问候， 难道你不觉得你走了很久， 哭的模样，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被哭酒，